颗心将何时之节拍，爱绿色的未来，微笑就像深蓝的海，像飞鸟眷恋着云海，依旧的梦想和期待，爱生命的感慨，我们一起努力不留白，新的未来无所不在，这世界需要我们一起来快，新的未来无所不在，天空的独白，爱需要被爱，thank you.

said,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, within me. Dee-dum, dee-dee-dum, dee-dum, dee-dee-dum, dee-dum, dee-dee-dum, da-da-da-da-da-da-da-da.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的心。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一零三三听若有情，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18号，星期三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小雪，最低气温-4度。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-1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-0度。首都北京明天阴转晴，最高气温-1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阴转晴，最高气温-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廊坊、三河都是双号可以通行。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我们呀，平时看手机、看电脑都太多了，怎样来缓解眼部疲劳呢？屏幕亮度一定要柔和，有一定的对比度，但是不能太强烈。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把眼睛移开屏幕10到15分钟。再有就是经常眨眼20分钟。眨眼是眼部的天然按摩师，闭眼小憩片刻就能够预防眼部紧张或者疲劳。这个方式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再懒也能做到，多眨眼睛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恭喜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，5年保修，用车无忧，小投入大保障，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，更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。详询多氏智达奔驰0316-3725-888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，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生活当中我们一路的奔走，人生呢是有多少痛苦呢就会有多少成长，真正的忘记呢是不需要努力的。在爱情的世界当中，总有一套近乎荒谬的事情发生，当一个人以为可以还清悔疚无悔的生活的时候，偏偏已经到了结局。如此不堪的其实不只是爱情，而是人生，对不对？ 可是当我感到手心的热 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，我静悄把心放在你窗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托付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一种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到说走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，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，快忍不住，我好想哭，相信我坚强的对你祝福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， 知道吗？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呢是需要及时丢掉的，比如说任何事物只要让你情绪沉重，让你对自我有不好的感觉，阻碍你前行的，要把它丢掉。任何事物如果只是占有空间，对你的人生毫无正面贡献，把它丢掉。任何事物要丢还是要留，你得花很长的时刻去权衡利弊，或是烦恼不知所措的，那也把它丢掉吧。 打开心中的窗，光和雨洒向我，日子不再毫无悲喜，没有你。日升日落，平淡的生活，曾经告诉自己不随意做梦，也许是怕失落，也许是怕伤痛，不想等待什么样的结果，找来抹去简单的生活，总是看出自己不轻易犯错，不为谁做承诺，不为谁做停留，唱歌孤单的滋味。如果能明白，如果能重来，如果能改变，如果能遇见，不再浪费这时间，不再留一个遗憾。我想好好爱一遍，我想好好唱一回，就算一切会有痛，会有泪，难永远爱我所爱，永不悔。

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不可惜，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会吹散往事风，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，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，挥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，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，恨亦无可忍，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，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，天涯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， 有时候会发现身边好像总会有一些人哈，你看见他整天都开心帅真的像个小孩，很多人都羡慕他，其实你哪里知道前一秒人后还伤心的流着泪的他，后一秒人前就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他们其实没有能力独处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呢，总坐在窗前对着夜空冥想失意的苦楚，他们就像是向日葵一样，向着太阳的正面永远明媚鲜亮，在照不到的背面却将悲伤深藏，不知道往前的你是

感情说穿了，硬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吃寂寞的无聊消遣？相片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吗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如果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你想去哪儿工作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婷婷婷婷婷说，我还是会选择这座城市，我觉得它很温暖。其实我想无论在哪儿工作，少不了的都是努力，也少不了踏踏实实。我身边有朋友从毕业开始已经换了不同的城市生活，不同的工作，但是在外面闯荡一圈之后呢，发现都不顺心，回过头回到我们本地来上班哈，发现自己的直属领导呢是自己同年毕业的同班同学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个人不管你能力如何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勤恳踏实。很多时候换个环境换个工作，而不换个心态和改变自己的话，其实是很难改变现状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明天见。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，两颗心反复煎熬，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，谁都挡不了。就算是那样的拥抱，发现你还是想逃，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，却不能不要。熄了灯我睡不着，回忆还任性喧闹，任情绪慢慢往下掉，有多苦你不明了。爱是狂潮，爱是浪涛，我不要苏醒得太早，宁愿深陷泥沼，只求多爱你一秒。爱是狂潮，爱是浪涛，不计较你给的多少，不在乎梦变貌，只记得你的好。两颗心反复煎熬，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，谁都挡不了。就算是那样的拥抱，发现你还是想逃，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，却不能不要。熄了灯我睡不着，回忆还任性喧闹，任情绪慢慢往下掉，有多苦你不明了。爱是狂潮，爱是浪涛，我不要苏醒的太早，宁愿深陷泥沼，只求多爱你一秒。爱是狂潮，爱是浪涛，不计较你给的多少，不在乎梦变貌，只记得你的好。爱是狂潮。 是让他，我不要苏醒的太早，宁愿深陷一朝，只求多爱你一秒。爱是狂潮，爱是浪涛，不计较你给的多少，不在乎梦变薄，只记得你的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。北京正制定积分落户实施细则，落户者积分将网上公示。该政策的指标体系涉及13大类、29个细项目指标，具体的申报开始时间还未最后确定。近日，全国近50家交通管理部门联合相关企业发布的2017年春节出行的预测报告显示，提前回家的高峰期在腊月22日与26日之间，节后返程的